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58集，七宝阵。 这胃口未免有些太大了，原本计划是定在3天后的，怕我们耽误事才改在5天后，换句话说呢，对方是嫌我们麻烦呢。 所以写词表的也可能并不是凶手，而是知道这个阴谋的人，想叫我们来打乱对方的计划。 有这个可能，如果找到那个人，他应该知道的更多。 闻言众人都犯愁，先不说究竟有没有这个人存在，如果真的有，人海茫茫上哪儿找？ 他能拿到黄通的官印，那会不会在两折路衙门里啊？ 那封词表在吗？ 庞太师让包岩从行囊中将折子拿来交给公孙。公孙翻看摸下巴， 这字写的还挺好的，应该是个文人。如果他是两浙路衙门的，那么只要收集起衙门文官写的文书，一笔就能够找出来了。 这个不难。 对了，满石虎不是从山洞里找到了卷轴吗？那卷轴带出来了吗？ 我跟他要了，不过他说找不到了。 展昭一摊手，众人都皱眉。 你救了他的性命他也不给你啊？那小子不会到现在还相信傀儡诅咒是真的吧？ 众人正议论，白玉堂就感觉有人拽了拽自己的袖子，回头就见娇娇背着手站在他身旁，歪着头看他。 怎么了？ 娇娇从身背后将手伸出来，放了一样东西到白玉堂跟前的桌上，众人一看是一个卷轴。白玉堂吃了一惊，看展昭。 你让他干的？ 我倒是想来着，不过刚才没想起来。 两人一起转脸看娇娇，就见娇娇背着手仰着脸望天，样子有些像得意的小四子。 好能干。 展昭伸手搂住娇娇蹭，而在场其他人看到的场面更加诡异，就见突然一个卷轴飘到了白玉堂眼前，然后展昭搂住空气蹭来蹭去。白玉堂将卷轴递过去给公孙，公孙打开一看，摇了摇头。 这是孟虚风写的仿古字。 这都能看得出来？ 他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这篇古文行文滴水不漏，而且卷轴还做了旧。 说着，公孙将卷轴递给赵普，让他闻一闻。赵普闻了闻之后皱眉。 有一股甜味儿。 若真是古卷会有霉味儿，而仿古的大多用草药浸泡过，会有甜味儿。他一身医术却见死不救，满腹学识却用来助纣为虐，这脑子怕是进蜘蛛了吧。 那些黑衣人功夫极高，又会重遁之术，的确不像是中原人。 白玉堂说着就问窗口打哈欠准备睡觉的天尊。 会不会又是什么外族啊？你几百年前得罪了不记得的那种，现在跑来迁怒中原武林啊？ 阴侯也看天尊，吴沙和陆天寒都摸下巴，觉得有这种可能。天尊站起来踹凳子。 几百年前你个头啊，老子总共也就120几。 120几啊？ 120几喽。 所以问你120几啊？ 就是120几了，你老糊涂了。 天尊拿着个灯笼鼓照阴侯的耳朵看，另一边耳朵眼儿有没有光透出来。阴侯都想抽他了，顺手一推，天尊没留神趴在了小五的屁股上。天尊抬起头看到小五一晃一晃的尾巴，还有一旁忍笑的阴侯也顺手一推，阴侯摔腰腰肚皮上了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二话不说打了起来。林业火赶忙伸手关上窗户，众人摇头叹气， 果然就听到里头叮叮咣咣打得热闹，还夹杂着死胖子你才是胖子这样的争吵声。展昭和白玉堂扶着额头又来了。没一会儿就见房门一开，无沙大和尚和陆天寒跑了出来，顺手关门。无沙大师僧帽都飞了，拿在手里直摇头。 那究竟是120几啊？ 陆天寒整了整衣服，摇头回自己那宅子睡觉去了，边走边嘀咕。 120几是不知道，不过两个加起来肯定刚好250。 众人纷纷回房睡觉，白玉堂回房前凑到门口听了听，发现打闹声没了，就打开门看，只见俩老头各自回床盖被一翻身睡着了。白玉堂无奈对着夭夭和小五招了招手，夭夭和小五就跑出来了。展昭铺好了床准备睡，却见白玉堂不止自己回来了，还带来了夭夭和小五。走到床边，五爷放下刀，捧住夭夭的大脑袋，指了指床， 找一下有没有虫子。 展护卫望天，刚才满石虎他们都以为白耗子在山顶摆造型，其实他最清楚这耗子打老远就看到蜘蛛了，所以打死不肯下来。夭夭检查完了床铺没发现虫子，五爷才算放心，又交代娇娇， 晚上要是发现虫子杀无赦。 娇娇认真点头。展昭裹好被子，觉得今晚有被冻上的危险，不过现在想想，娇娇刚才冻虫子救满石虎，也许并不是诚心想救满石虎，没准只是单纯的怕虫子而已。想着，展昭美美的往被子里陷了陷。 娇娇怕虫子这一点绝对是随耗子，不过机灵这点呢就随猫爷。莫名的有一种无家有儿初长成的复杂感觉呀。 夜深人静，武装众人大多已经休息，天尊和殷侯房里，殷侯翻了个身叫对面床的天尊。 哎， 干嘛？ 虫遁不是已经失传了吗？ 是啊，当年九妖之祸的时候灭绝了。 九妖之祸呀， 殷侯自言自语。天尊突然拽下了一点点被子。 哎，会不会已经灭亡的九妖国又出现了？ 不会吧，我们当年就赶上了一个尾巴，不过妖王倒是没少说九妖国的事。 那为什么不在西域闹，要闹来中原？ 我觉得有必要让赵普小子写信去辽或者西夏回鹘那边问问，看他们有没有遇到危险。如果九妖在线，首当其冲倒霉的应该是那几家吧。 中原武林啊，应该已经没多少人知道西域武林曾经是有多么辉煌了吧。九妖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支，如果整个西域武林都像从前那样崛起的话，就有的乱了。 可不是嘛，铁定比七国还乱。 次日清晨，武装门口迎来了一些客人，各个门派来吃喜酒的武林前辈都来了。不说不知道，原来天尊和殷侯江湖上还有不少朋友，而且身份之高令人啧舌。包岩和庞玉对着名字问风传风家人的身份，一水的都是江湖传奇。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江湖传奇的通病，那些老前辈都不怎么靠谱的样子，目测跟天尊殷侯他们一些打马吊的牌搭子更多了。不过玩乐是属于老人家的事情，展昭他们还得继续办正经事儿。晌午的时候，四大门派的掌门都来了，展昭之前拜托几位老人家做的金傀儡也做好了。等众人进门，并没有看到请他们喝茶的天尊，只有开封府一众人以及堆了一桌的黄金傀儡人。除了满石虎之外，其他三人都是面有惊异之色。满石虎垂头丧气坐下喝茶也不说话， 白玉堂懒得搭理这帮人，坐在一旁喝茶，林业火、赵普、公孙等人捧着茶杯看热闹。展昭只是将满石虎找到黄金傀儡的经历说了一遍，说完之后看其余三个掌门，果然那三人也是受了挺大打击的样子，都皱着眉头不说话，最后不得不承认他们的遭遇和满石虎一样，家中也收着卷轴和一个黄金傀儡人。展昭和白玉堂交换了一个眼色，混了那么久的江湖道，这几位也算小有成就，没想到被人当傻子耍了一把。 展大人，可知是谁想害我们啊？ 对方既然说要搞垮整个中原武林，那倒是未必只针对你们四家，不过既然先拿你们四个开刀，那必定是有他的道理在。你们觉得是什么理由啊？有没有共同的敌人，或者说得罪过什么外族？ 四人听了之后都皱了皱眉头，赵普看得出他们应该是同时想到了什么线索。 诸位有没有听说过七宝镇这个地方？ 展昭和白玉堂正纳闷是什么地方的时候，邹良开口了：“ 黑风城附近的那个小镇。” 四人都点头。展昭和白玉堂看赵普：“ 七宝镇距离黑风城很近，非常热闹，也是很特殊的一个小镇。西域生活的人大多数都知道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龙蛇混杂，既不属于大宋，也不属于辽或者是西夏，属于三不管地区，所以没有衙门，没有官差。那里谁功夫好，谁就混得开。同样的道理。”只要有钱，到那个地方可以随意收买人命。 展昭和白玉堂皱眉看那四人，那意思你们跟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吗？四人都不由得苦笑：“ 我们跟诸位不同，不是名门之后，也没有殷实家底。” 原来我也算名门之后啊！ 展昭眨了眨眼，欣慰状。林业火白了对面四个一眼：“ 老子自幼父母双亡。” 赵普眨了眨眼，指自己鼻子：“ 我倒是父母双全，不过最想宰了我的就是我爹。” 狼养大的。 这儿还有个父母双亡的。 我倒是有爹，不过从小跟四个兄弟平分了。 欧阳捧着杯子喝茶，众人都瞄了一眼白玉堂，五爷端着杯子不冷不热吐出一句话：“ 也就是命好，怎么了？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